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又嚟到我哋港珠澳嘅时间啦，咁有我城邦二世祖啦，猫姐，猫姐，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有阿 Sam 哥嘅。 Sam 哥，自我介绍下，不如。 Sam 仔啦，我叫阿 Sam 啦，咁我喺堪培拉住嘅，所以就同两位主持都相隔几远啊， 唔系好远啫，两粒钟车啫。喂，今日我哋系咪讲楼啊？ 咩楼先？三楼啊？ 一楼一啊，好唔好？ 系喎， 讲 cancer 生嗰啲啊， 我生嗰啲，真系人都癫啊！而家真系，而家啲系。 喂，今个礼拜有场好激烈嘅电视辩论喎，听讲系咪啊？阿 Hockey 哥， 阿 Sam 有冇睇嗰场辩论啊？星期一嗰场 Q&A 嗰场，我未睇，哇，好精彩喎！真系阿 Hockey 哥系俾人揿住嚟打，完全冇还击之力。 发生咩事？讲嚟听下先。 全场辩论其实都系讲关于楼嘅，咁咧就开头咧就讲关于用 super 嚟买楼嘅，点知讲下咧，啲人就抽到变 negative gearing 啦，跟住点知再抽下啦，就变咗讲手字啊，即系全场 hockey 哥系俾人抽水，成场都面黑咁咯，系好精彩嘅。 咁啊 ，hockey 哥自己又唔系好识变通，咁佢又冇乜点准备上电视会俾人咁样抽法，同埋佢啲理论基础嗰啲又 搞。我觉得佢作为财长好多嘢都唔识咁啦，人哋问佢啲例啊啲，佢好似都唔系好熟，咁我觉得系好奇怪嘅。 但系其实佢系律师底嘅，睇翻资料系。 系啊，系 lawyer 嚟噶嘛，但系反而对方个 Chris Bowen 咧仲劲过佢，阿宝云哥。 阿宝云道系啦，但系佢都系讲话。佢咪喺度话可以用呢个澳洲强奸金嚟买楼咯，但系俾就嘉宾围插啊嘛。 其实佢你即系睇过、那个，你有冇睇过嗰个报道咧？其实佢就唔系话叫人用强奸金做首期，就系、是、话用个强奸金嚟交印花税。 澳洲印花税几多 percent 啊？香港俾香港听众知下。 好似咪睇楼价，我唔好知，其实我都 睇楼价 噶系嘛？好似同埋要睇stay 嘅，通我记得最平好似系咪 Queensland 定系 Northern Territory 我都唔记得咗。总之 睇 stay 噶系啊系啊 ，office 收噶嘛，咁你睇翻边个 stay 咁啊？唔同嘅价钱啊？ 系啊系啊，好似而家仲有冇补贴啊 ？Queensland 嗰边而家仲以前投资会有$10,000补贴噶嘛？ 据我所知，就所有嘅 state 同 territories 都，如果你首置嘅话咧，就都有印花税嘅优惠，即系唔知低过几多钱就可能会免咗咯。如果你过几多钱都会有折头咯。 哦，我记得我嗰阵时买楼咧，就悭咗成万几两万蚊嘅，第一次买楼个印花税。我嗰层楼嗰阵时买四十几万嘅啫。 真系咯，冇啊，而家冇啦，而家雪梨四十几万买咩啊？ 买厕所。 买 个厕所得啊喂，嗰啲楼三四百分一间，咪买个厕所。 好啊，咁啲港珠啊，喺个厕所顶啊，都系咁住啦、啊，几好啊，起码呢度个厕所冇咁臭啊，系咪先？ 嗰、那个系咪坚噶？系咪吹水噶？点住啊？之前佢即系咁，佢住咗个厕所，人哋点个厕所啊？ 咁 但系个厕所系佢自己嘅。 喂，咁话时话讲开呢啲厕所房啊，我唔知你知唔知 Sydney 都好多劏房噶，讲开咁讲。 系啊，啲唐，尤其是啲乜唐人区嗰啲啊嘛，租俾啲农场又。 你知唔知人撩过我咧？嗌我会唔会投资买楼有冇兴趣？跟住话唔使出好多钱噶，每人几万蚊得噶啦。点知原来咧嗰啲人咧就系、是、咧集齐十几廿个人咧买屋嚟做劏房咯。 咁系咁噶啦，劏房佢又你又唔使报税，你又咁。一间屋劏开十几间几好啊！火烛 你之前阿 Sam 可能知啊，早几年咧有冇睇电视咧嗰啲咩 Today to Live 播过咧 ？Sydney 有间屋咧，一个房咧开咗17个床位嘛。 正啊 ！Sydney 啦，你堪培拉呢边都捉咗两镬啦，捉咗两单啦， 系咪啊？捉唔晒喎，全部好多喎，跟住有呢一离谱到真系整木板咁间晒钉住晒咁样噶，我见过有啲系咁噶。 你纽约啊，多伦多嗰啲都系噶，租俾啲学生，几嚿水个月。 英国好似合法噶做劏房， 有啲咁嘅事。 系啊，英国好多人咧买啲屋嚟劏去做劏房噶，好多屋系冇厅噶。 系啊，你劏唔劏房佢有规定噶嘛？你间屋可以住几多日？ 唔知多过，即系你睇翻每个州嘅法例唔同，但系你譬如你多过某一个数咧，譬如你多十个人住咁。 我唔系州噶呢个，我知道，因为嗰阵时我买屋咧，佢话咧系个 strata 嘅，我唔知道其他 state 啦，但系 New South Wales 咧其实唔系个州嘅，系个 strata 噶。 你 strata 系排 law 噶嘛？ 系个 strata 定噶，你嗰个 New South Wales 或者系个街拉嚟噶咋，即系佢好似话一个房嘅街拉就系住一个房就住两个人，两到三个人咁样嘅，佢个街拉嘅，两个房就系住唔知四个人咁样嘅，佢个街拉嘅系啦，但系到底系 strata 嗰度系啦， 即系 body corporate 嗰度，即系 body corporate 嗰度管。 系啦，冇错，因为同你个即系个 corporate 用嗰啲点讲啊，嗰啲 common facility 有关系噶嘛，你人多咁系咪多啲人用先？ 哦，佢上次喺坎培拉捉嗰两单就系捉佢防火条例咯。 哦，系啊，上次 Sydney 嗰单咪咯，17个人一间房，咪点解会揭发就系因为嗰个日都响警钟嘛，我有同事嗰度住，跟住日响警钟啊嘛。 又有响警钟 ，Jessica 先。 因为 overload 啊，佢 overload 啊，佢嗰个电仔，你谂下，佢原本预你一两个人住一间房，咁你17个人住咪 overload 啦都。个个都喺度煲饭，跟住又插电话，你话着唔着火？我睇个电视影住咧，拖晒板咁样喎，跟住佢离谱到连个露台都想搭埋，跟住俾 Strata 捉佢叫拆啊嘛。 边区啊，猫姐？ 吓，喺 City 咯。 咁大镬？ 系啊，唔系唐街，喺 Central Station 附近。 佢俾 Body Corporate 捉咪算好彩咯 ，Body Corporate 最多叫你搬或者罚钱噶嘛。你如果俾政府捉就上庭又监到个错话就 系啊。师哥以前我住嗰间楼个 Strata Manager 咧，佢话咧佢喺 Sydney U 有另一个物业咧，一间屋咧两个房住咗十个人啊嘛，跟住咧啲人唔知点解嗰个屋主冇交租，即系攞晒佢分租俾人哋，其实系犯法噶嘛。即系譬如我租嗰间屋。系啦，佢个系啦，个租屋俾人嗰人咧就收晒你啲钱就走佬，咁咧嗰个系啦潜逃啦，跟住嗰个 strata manager 唔知点样上去收屋定咩咧，话打开间屋好臭啦，十几个人住，发现有 正常啦、啊。咁喂，大佬你真系无本生利喎、啊，佢租呢啲可能几嚿水个礼拜，但系佢每个礼拜你收一嚿啊都发达啦。 好多嘅，而家好多嘅 Sydney 好多嘅，佢包咗个屋嚟租俾人咯，系啊。 之前喺 Melbourne 都遇到过呢啲嘢，我真系搵到个咁十啊十啊，见到依间，咦喺 City 有间单位咁平嘅咁样，咁啊上去睇下啦。跟住听讲，跟住嚟即系接驳一个印度人，咁我冇乜种族歧视嘅，咪系啦。跟住一入到房間，一发觉唔对路啦！哇，嗰间屋两房啦，我谂住咗多啊冇嘅十五六个人就有啦。即系衣柜都瞓咗个人噶， 哇！ 其实你有阵时咧，你真系睇嗰啲咁嘅 working holiday 啊，或者嗰啲，尤其是台湾嗰啲啊，你好多时候所谓雅房出租咪劏房咯，即系一间房劏开三四间，厕所厨房共用，咁可能屋主分钟系住楼下噶，系啊。 唔系，其实以前香港都有噶板间房啊嘛，即系不嬲都有噶。不过 板间房都好啊 ，City 好多系床位嘅，就系知唔知租床位？ 喂，猫姐，你系咪之前讲话咩有日床位同埋夜床位嘅？ 啊，你有冇听过日床位、夜床位啊？ 冇啊，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下？ 就系听过、我听过呢啲阿星咧，好勤力做嘢噶嘛，佢哋扮读书其实好多嚟搵钱噶嘛，因为有啲阿星咧就系全条村供佢一个出嚟读咁样噶嘛，佢赚钱噶嘛。 一只大啲养全家系啦。 系啦，咁样养全个村咁样噶嘛，跟住咧嗰啲咧就系朝头早一间床咧就瞓十二个钟咁啦，即系佢租个床位一间唔知几廿蚊咁样咯，跟住你夜晚又第二个人瞓同一张床咁咯，但系我觉得好哇点瞓啊，有冇味咁啊？唔觉得嘅咩？ 又唔系啊？咁啲人去城市农场都唔知个床单几时换过啦呢样嘅。 不过可能啲阿星已经做到塌晒皮啦，咁咧，跟住可能都冇乜所谓啦。因为我之前去 舒服过瞓桥底喎、啊，喂。 我去读过一个月嗰啲嗰啲厨艺嗰啲班嘅，嗰啲厨艺班嗰啲咧，好多啲系阿星想移民嘅。喂，有啲咧系上堂会瞓觉咯，因为咧佢哋一日真系做有啲做成十五六个钟都有噶，系啊。 其实你雪梨生活指数咁贵，佢真系要。做几份嘢至维持到生计噶、哦？ 佢问题佢主要唔系嚟维持生计，佢系要赚钱返乡下嘛？嗰啲系。 喂，听讲话，其实咧，除咗床位咧，睡袋位都有得租、哦，有冇听讲过？ 睡袋我就未听过，我只系听讲过话天台出租咯，有露台都有咯，露台改做房嗰啲咯。呢度啲露台好大噶嘛？ 呢度啲露台做到香港啲人嘅间房。 做有啊有啊，好多啊呢度用露台做。 我自己间屋咪系咯，露台饮沙茶咁样瞓出边都得啦，真系。 你租晒成间啫，咁有啲唔系噶嘛？好似我以前嗰间屋咧，我以前嗰间屋个露台好大，可以摆床。跟住咧，我后屘啦，博懵啦，攞翻张 swap 卡入去啦。咁去个去，即系我哋去嗰个 gym 嗰度行过睇下啦，顺便去用佢嘅厕所啦。跟住睇到咧，佢中间房搭咗度床。 边度搭去 gym 嗰个实嗰个更衣室嗰度？ 唔系啊，即系我喺 gym 我望翻去我以前间屋，我望到 gym 噶嘛。咁跟住咧，我话 gym 我望翻上去，见到我以前个露台嗰度有人摆张床咯。我买咗间屋之后啦，梗系唔系之前。 系咪南区嗰间啊？你讲 紧？系啊，以前一房噶嘛。咁佢话一房，但系好大嘅。就如果而家正常嚟讲，一房仲唔系咁大？我啲都算比较新楼嚟讲，都系旧式啲嘅。系啦，咁如跟住咧，佢就将佢搭咗几间房，好似连个厅都搭埋咁啦，好离谱啊！ 唔系咁，你咁样有数围啊，何乐而不为咧？你就算啦，嗰阵啊，唔好讲你话大厦啲，有阵时有啲人，我唔知澳洲兴唔兴啦，就走去买啲咁嘅大学区啊、名校区附近嗰啲咁嘅townhouse， 咁啊露汤咯，跟住成条 driveway 都塞满车咯。因为加拿大咩嘛，加拿大地大啊嘛，一定要车噶嘛，咁啊成条 driveway 你间屋豆人咁细，五六架车喺度，仲价格好似部 iPhone 咁贵嘅啫，即系嗰啲咩烂 Corolla 嗰啲喎，系咯。 哇 ，Raven 唔好讲笑，大把呢啲劏房，又系床位式咁嘅，即系搞到成间农场咁啊，间到一格格咁样咧。 Raven 而家系农场啦，个猪栏嚟啊！ 喂，但系其实我有个问题喎，点解即系虽然我知道悉尼啲楼都有贵啊，咁但系你唔介意搭车你住远少少，其实我觉得即系 哇， 唔好讲 笑，而家你知唔知连 Hornsby 啊都黐线贵啊，跟住而家炒到连 Scoville 都有人去炒，你知唔知？嗰啲 Liva 铺啊嗰啲，集你真系 上面有火车嘅地方咧，就有人住噶啦。 但系。那个楼价同嗰个租金系咪已经脱晒钩噶啦？离晒债。 你好老实讲，你如果你用一个正常嘅普通成间屋租嘅咧，咁一定系唔合比例嘅。咁如果你用唐人嘅方法咧，就系、是、买间房咧系劏房咧，咁一定系好好租、好好回报嘅。话你听。 唔系，我系佢炒楼咧，即系而家炒楼啦。咁佢个楼价升到咁高，但系佢其实有冇个租唔租到嗰个租金有冇跟住上升？ 冚唔冚到个按揭咁样？ 好老实讲，而家你见到好多人根本都唔知赚个回报噶啦，最紧要嚿钱可以抌落去嘅啫嘛。 哦， 系啊，叫 lock in 住佢咯，即系你追唔过上车游戏，就系你蚀底。 你呢啲就系、是、上车嘅，就系、是、自己住啦，多数。我讲投资嗰啲咧，好多咧，你睇买新楼，上次你睇下之前而家 city 嗰啲好多新楼，哇，全部冇人住嘅夜晚。 中央公园咯，得啲农场喺入边咯，得啲鸡喺入边咯。 哇，有鸡都好啊，有啲直情又唔租又唔住，攞嚟摆唔知摆乜噶，攞嚟啲人。 咁好多大，咁系咪大部分系大陆人买啊？嗰啲 安置咗嘅，又唔一定噶，有大陆人啦，有印尼人啦，好多人乜人都有噶、啊。 唉， 俄罗斯人我都见过、 啊。难搞啊呢单嘢。 系啊。 喂，听讲咧，最近咧有单有我哋雪梨咧有单嘢，呢、这个中国盖茨比呢、这个 Chinese Gatsby 啊，主流传媒就话喺佢 Hunter Hill 间豪宅度搞咩、哦？搞大派对，我有明星、哦，系咪啊？ 呢、这个都听过嘅，但系都有。其实我觉得嗱，你啲中国富豪嚟咧，啲报纸就大吹大扬啦。咁有几种嘅，咁有啲就真系有钱嘅，有啲系真系自己嘅。有啲咧，其實幫人看屋嘅啫，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道。 係啦，因為有啲人佢譬如官嘅，佢唔會用自己名噶嘛，咁要揾個人幫佢看屋。其實嗰條咧係花王嘅啫，即係幫人睇屋嘅啫。咁有啲咧就係即係有少少錢就扮有錢咯，係啊。 百變星君咧個花王咧，同周星馳老母搞佢生咗件咁嘅嘢出嚟。 哇正！你有冇聽過咧？有啲好正嘅二奶 case 啊，義工 case 啊， 有幾正？ 我听过一个啦，喺传说嘅就话喺东区嗰度咧，咁咧咁个啲你都知，通常呢度买屋好多咧，中国有钱嗰啲咧就系订个老婆仔女，订个老婆仔女喺本地噶嘛。 系啊。 跟住咧就自己翻中国做生意啊 ，whatever 啦，打工搵钱过嚟噶嘛。咁咧传闻咧有东区咧，嗱就唔好讲边区啦，讲边区肯定大家知边个啊。跟住咧就话个老婆趁老公。翻屋企咧就揾咗个义工，咁咧点知有一日咧突然间咧个老公就翻嚟啦，佢唔知嘅，跟住个义工喺屋企，跟住个老婆就话个义工系花王咯，呢个嚟草嘅啫， 入啲美国 A V 桥段几正，翻嚟三 P， 唔系呢个都唔系最正，有个 story 仲正，发生喺呢、這个唔知 Eastwood 嗰边噶，我听都有听过。 点样啊又？ 呢个故事又好正噶，咁咧话说啦，唔知有个男人就同个女人结婚啦，咁、那个女人咧贴钱啦，贴大床，咁买晒屋，好中意个男人啦，咁啦唔知佢点识啦，听讲就系打工嗰啲识嘅，咁咧就同个 男人结婚。打咩农场工？ 唔系正经工咁样嘅，跟住咧就正正经经咁就个男人知道个女人有钱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大家一齐买间大屋，搬埋我阿妈、你阿妈嚟住啦，咁买间大屋啦，咁听佢讲啦。跟住咧住住下就话，我其实咧喺中国有个妹嘅想申请过嚟嘅，你知唔知咧？好啦，跟住申请咗个妹之后咧过嚟啦，跟住佢喺澳洲个老婆就觉得好奇怪，咦？点解个老公晚晚去个妹间房嘅咧？ 大家呢个我精明嘅观众应该估到咩事？ 跟住咧，原来嗰个男人咧喺大陆有个老婆，嗰个妹咧有个仔，原来佢个仔咯，带埋个佢喺大陆个老婆个仔嚟咯。跟住个女人咧要嗌离婚咯，跟住后尾就唔知道而家发生点啦。但系即系呢个都几大嘅 case， 因为个男人想攞埋间屋啊嘛， 几好啊！唔系， 所以你话生得靓， 齐人之福， 好似报纸都有买过呢个 case 噶，好似系个。 我冇人叫你咁样衰，成日去个每间房度瞓噶，咁咪黄咗咯。 所以呢单嘢都几震撼，我记得报纸系有买过嘅。 唐人报纸定主流报纸？ 唐人报纸啦，梗系鬼佬菜好傻呢啲嘢，大把啦，鬼佬啲。 呢啲咁嘅新闻题材咧，可以上 Daily Mail 喎，够呕心。大佬，即系咁嘅 CQ 俾佢谂得出，即系无啦啦，无啦啦，即系叫佢老婆咁就即系送外卖咁样叫埋个老自己老婆同埋个仔过嚟，几正啊！真系 啊，免费移民啊嘛，咁可以。 即系好想知，即系我好想知咧，男人咧去佢阿妹间房嗰瞓嗰阵瞓咧，个仔系咪都喺嗰间房入边？ 我唔知喎、啊。我唔会，我呢啲都系听呢啲故事，我点知咁多咧？又唔通问咁多咧？系咪先？ 打去问下佢咯。好啊，喂 Sam， 你嗰边有冇强国人炒楼啊？ 冇、啊，所以啲咪楼价咪系咁跌咯，几开心我见到。 咁啊，你 系我听讲好多去你哋嗰边系炒农地、啊。 又系有农农、哦，你依个又啱。我听讲啲农地，即系佢唔系农地嘅，因为佢譬如佢有啲爱嚟做高尔夫球场啊，有啲爱嚟做农地啊，有啲系自己住嘅，即系啲 鬼佬 系啦，即系佢唔系佢成个农庄咁卖咧，住埋喺面。 喂，据我所知系咁噶，佢哋咧其实有 plan 噶，即系嗱，譬如佢买一个，我听过有个 case 系咁嘅，就系喺Central Coast 啊嗰边嘅，再远啲嘅。咁唔知黑啊，唔系应该再远啲 Hunter 嗰边嘅，跟住咧就系佢本来买咗个庄园，即系酒庄嘅。咁咧，咁你知唔知佢咧几醒嗰人咧？佢因为政府唔俾佢起楼噶嘛，你咁样。咁佢就起个 resort， 起 townhouse， 起 townhouse 当我啲酒店买。 系咯，系咯，啱啊。 系啊。 几好啊！肯定系卖头几一间啦、 啊。我就唔知几多钱啦，但系系咁样都有人买喎，中国卖晒喎。 系啊，屌你包装一下话咩高尔夫，你屌你观澜湖别墅都系咁捻样卖啦，真系高尔夫球场中间，屌你真系俾班茂利发棍入嚟打烂晒你屋企啲嘢，低能嘅真系。 即係佢當好似酒店咁買法囉，係咪？即係好似。係 呀，當酒店囉。如果你就咁當 residential， 佢唔俾你起㗎嘛。 係呀，係。唔係，即係佢嗰條市橋咪就好似之前李嘉誠咪想試過咁樣做過嘅。 係呀。 喺葵涌嗰個啲窗開唔到㗎嘛。 吓、啊、吓，即系佢当酒店 咁卖。我讲呢度好多买高尔夫球场嗰啲人咧，其实都系想最后系咁样发展咯。因为你高尔夫球场唔赚钱噶嘛，咁佢就懒系整高尔夫球 resort 咁样喺呢啲屋嚟卖咯。 喂，但系其实除咗呢单嘢之外咧，猫姐有冇听过？有冇见过佢落个 Burwood 火车站隔篱嗰等咁嘅棺材楼啊？铁皮咁捻样喎。 边等好多嗰度，好多棺材楼嗰度。 Burwood 火车站隔篱咧有等咧四四方方嘅，但系咧我因为其实咧我早排我要搵楼啊嘛，咁我就上过去睇咧，嗰啲窗咧系真系好似 office 窗，只可以向出推嗰啲咯，推得个一寸咁样咯，而唔系成个开唔到噶，系啊。 哦，系啊，而家好多新楼佢为咗啲空间问题咧，即系佢其实你睇到 Burwood 啊 Strathfield 起到咧，都好似香港嘅 Parramatta 啲咧。哇！即系起到咧，你即系你打开个窗望到隔篱啊，伸埋只手握手得嘅啫，系咪讲笑？ 咪山顶嘅观众你哋好咁样咯， 系咯，好似香港嗰啲咁咯，打开去握手啦。 喂，但系猫姐以你所观察啦，呢啲即系其实说嚟呢几年爆咗好多新楼出嚟啊，即系你以前嗰啲估唔到嗰啲不毛之地啊，例如 Alexandria 啊、Rose 啊。即系以前啲轻工业区、堆填区都爆晒新楼。 哇，唔好讲笑，其实鬼佬好多 local 都唔会住 Rose 噶，你知唔知？你知噶啦，应该你都知啦。 因为即系以前系堆填区，咁又沼。 你即系等于你住 Melbourne， 冇人会住 Dockland 噶。 屌，香港都住将军澳啦，屌 ！你睇你，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 Melbourne 嘅 Dockland 咧？你有冇去过啊？ 听过咯，新区咯，系点样噶嗰头？ 我之前去旅行去过啦，跟住兜过啦，搭佢有啲免费嗰啲叫咩 train 啊嘛，咁你可以兜 啲钱啊。 咁佢有个总，佢个总站喺多灵噶嘛，咁嗰次我搭架车有车可以咁样兜啦，跟住入到去多灵嗰度咧，啲地产全部中文噶咯。 咁呢度好多时嗰啲啲 apartment 嗰啲告示，即係例如请勿乱丢垃圾嗰啲，全撚部係简体中文嚟嘅，係匪语嚟嘅。 简直以为唔知去咗边度，入咗多靓，我好似第二个世界，真係好得意嘅。Melbourne 就唔同 Sydney 嘅。佢个 CBD 好近。 喺多靓去嗰度。 係啦，喺多靓去嗰度好近，十分钟车咁嘅啫。咁跟住係啦，即係唔同呢度㗎嘛，你譬如你 Burwood 你 Hershel 啊，都可能远啲啦，但係佢好近 City 㗎。即系坐啲 train 冇近嘅，我谂你行路都行到去嘅，系啊，系咯，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嘅，你会突然间觉得好似突然间巨变咁咯。 但系入边 Dortmund 会唔会好似雪梨啲新楼咁，真系十室九空？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知咧，有当唐人发展商咧喺Castle Hill 喺 Meadowbank 喺几度嘅起咗一扎，你一眼就认到啊，啡色嗰啲，屌嗰啲真系冇捻人住嘅 ，two bedroom。佢可以益到我480蚊都漏我住唔住喎，但係屌借渣樓嚟嘅，我覺得我分鐘脾氣唔 好。聽講係咁嘅喎，多靚嗰啲咧，有好多係保證回報噶嘛。其實係冇人租啦，個發展商褪翻俾你嘅喎，多靚好多冇人租噶。 但係佢硬掘，咁佢點樣維持？ 喂，咁佢唔保證回報俾你，佢邊有人買啊？ 屌，咁真係等資爆咗呢就咁嘅樓。 我唔知啦，系啊，两年之后佢唔担保你，佢通常系保证回报两三年嘅啫嘛。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租唔出，我都系咁卖广告。 系啊，跟住喂，最抵死唔系呢样嘢，佢咁样坤你前期买咗啦。好啦，如果你两年内你唔卖啦，好啦，佢到咗嗰、那个到期啦，佢会问翻你攞钱。我试过有啲人系咁样嘅，即系佢到期之后就话要收翻你咩行政费啊、广告费啊，佢话你帮佢租嗰阵啊，我帮你卖广告啊，又呢又路咁咯。 喂，几好啊，大佬！ 你硬掘你系啊， 系时候回水啦，屌你！ 你唔好以为好爽啊，保证回报，因为啲人咧唔知噶嘛，我都唔知道，跟住都听啲人讲咧，跟住哇，你小心啲、啊，阵间问你攞翻嗰啲咩费咩费，两年之后 喂，买得几好啊！佢传销骗局咁咁，喂，佢呢啲喺得香港喺大陆卖啊，都系坤嗰啲有钱冇掟晒啲阔佬噶啦。而家啲息咁捻低，就系买呢啲，套个摆银行收息咯，系咪？我系咪好地好捻地产佬咧？讲嘢 好地产佬、啊，喂，我而家仲见到有广告话咩？去纽西兰买百利回报啊！ 屌咩咩买买羊栏啊！仆街，一年可以去一年365日无限羊扒，屌你老尾真系，唉，但系冇啦，即系屌世界上边有咁便宜嘅午餐啊？鬼有保证回报咩？呢度啄你，嗰度啄你啦，系咪啊？喂，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好唔好啊？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头先咧，我哋讲咗即系搵楼有咩头痛啦。其实你哋觉得嚟紧澳洲楼价会点咧？ 唔可以咁问嘅呢个问题，好多人都我听好多人都问过，你要分开边个州噶嘛？其实系咯，边个州噶嘛？唔可以咁样一概。 我谂唔系净系州嘅问题，仲要分个地点嘅问题咯。其实每一个州都有 hotspot 嘅，即系你要。location 咯，你买楼梗系 location 噶啦， 系咯，咁啊，系咯，阿 Sam 觉得坎培拉楼价会点啊？之前你都有谂过买楼噶，我听讲。 我或者讲我经验啦，就系我原本争啲就已经签咗约噶啦，咁但系即系自己识少少相关知识，咁我临签咗之前嗰晚，咁我自己对一对啲文件啦，系咪先？跟住睇睇下，咦，发觉。都对个比例尺，即系一系睇翻 floor plan 啊嘛，一个 contract 嗰度包埋 floor plan 噶，跟住发觉咦，点解好似有啲唔同喎咁样？咁我先发觉到原来咧个 agent 一个 A 个 floor plan 系 agent 出嘅，咁啊 agent 出个 plan 咧系佢每一个 floor plan 嘅积咧嗰个 measurement 嗰个尺寸咧系唔同嘅，即系譬如佢有一啲咧就系、是、包埋佢个大单位嘅话咧，佢净话俾你知可用面积系几多嘅啫。但系细单位咧，佢就直情话俾你知系成间屋包埋楼梯个建筑面积系几多嘅。 哇！但系你咁我睇唔够香港啲离谱啦，系嘛？ 即系佢冇香港咁离谱嘅，但系我即系但系我买紧四米阔嘅屋，跟住但系其实我睇真啲，原来间屋其实得三米阔咯。 哦，咁你都系缩咗几多成七成系嘛？香港有啲得五六成实用嘅啫。而家嗰啲， 但系佢冇呃钱嘅大佬，咁跟住即刻冇签咯，系 咯。所以我点解唔中意买新楼就系咁解。 新 都系对啊。 喂，同埋你有冇听过有个 case 咧喺Sydney 发生嘅，就系、是、话关于买楼花嘅。原来咧啲有啲合同有个附带条件嘅，即系佢唔担保一定起到嘅间屋。咁有啲豬咧就買咗啦，就一心一意啦，就以為可以上樓啦。試過有啲 case 咧，就係咧嗰個發展商咧就係想加建改植，點知俾 DA 彈咗，跟住咧就退翻啲訂俾啲人啦。 咁就 呢個係就係呢個全部嘅合約都係咁樣寫，我可以同你講。Off the plan 買樓花全部都係咁樣寫，好啦，仆街，好撚夠閪嘅。 係啊，好奸嗰啲， 保護啲大商家。 系啊，好多人不知噶嘛，喂，以为哇投资抵喎，咪买咯，点知佢见到啲楼价升咧，想唔卖俾你咧，跟住咪整呢啲楼价嘢咯，系啊。 因为我睇过佢嗰啲standard 嗰啲合同咧，咁每个州大同小异噶嘛，佢全部 off the plan 嗰啲，佢系 subject to 即系你地政处嗰边嘅 approval 咯，佢出唔到嘅，佢或者起唔到嘅，佢咪俾翻个订你咯。 系啊，息啊赚晒你。 佢 hold 你，佢 hold 你嗰笔钱 hold 你两年。 系 咯。系啊。 赚即赚死。 我争啲奶嘢喎，之前我想买个楼花咧，而家仲空地喎都。 系嘛，好视为嗰单嘢。 系咯，好视为嗰单咯，唔系嗰单，我唔系想买嗰间，我想买另一度嘅本来，而家另一度仲系空地咯，系啊。 咪啊，几好啊。 平啊嘛，佢卖40几万两个房，而家佢掟翻出嚟卖成70万两个房，你话系咪好傻啊？ 咁佢 可以起高啲喎，系啊。 佢赚息有乜所谓啫？咁啊 hold 住佢啲地一早卖落嘅。 系啊，好爽噶，好爽噶啲发展商系啊。同埋，但系都唔难唔阻到啲人买。听讲有啲楼盘咧，之前咧 City 嗰个啦，拎翻啲中国区买咧，几个钟就买晒咯。 系咪成只黑头发黄皮肤喺度排队？ 唔係排隊，因為佢哋話拎翻中國嗰啲咧係掛牌噶。你知中國買樓咧，佢哋係掛個牌噶。 咩叫掛牌？ 即係佢得個 number 門牌號碼，買咗咧就掛個牌上去。 喂，咁似以前香港嗰啲揀樓咁樣嘅，對住張 spreadsheet 喺度篤。 係啊，中國嗰啲係咁噶嘛。 但係冇啊，即係其實之前咧，我喺香港嗰段時間咧。都睇到好多啲咁嘅即係海外嘅地產商喺香港請人囉，入大陸 sell 囉，真係。 係啊，而家你嗰啲港珠啊，邊夠中國嗰啲犀利啊，真係成搭咁，人哋係用尺嚟度錢咁樣㗎喎。 大佬港珠自己嗰間都搞唔掂啊，諗乜鬼嘅 investment property 啊，收皮啊，真係。 咁都唔係嘅，有啲離地中產㗎嘛。 啊！我離地冚家產，但係冇啊！雪梨 hotspot 都有排，都唔會點跌噶啦，因為真係有人買噶嘛。 嗱，我都睇下大陸個經濟點樣。如果大陸個經濟爆嘅話，我覺得 Sydney 個樓市都即係矮矮地嘅。 兩睇咯，我覺得如果有啲人係攞現金嚟買，佢都唔驚你爆噶。 唔係，但佢個我有啲懷疑啦，因為當你嗰個市場係即係嗰個租金根本就冇人即係冇承托嘅，即係你一般人買唔起嘅，你全部係靠啲有錢嘅大陸人捧夠錢嚟買嘅。咁如果佢內地俾人抄家嘅話，咁佢梗係要套現放翻啲嚟，係咪先？周轉下攞翻啲嚟使咁樣，咁即係會唔會有冧嘅可能性咧？大家覺得？ 都有 咁嘅可能㗎，但係其實都要睇啦，而家供應真係幾多，同埋都要睇返個人流囉。你睇到其實好多我哋 Sydney 呢度呢，好多係流動人口嚟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好多啲留學生 踩咗抌喺度囉。 係呀，同埋你嚟嗰啲人都係流動人口，都要睇個政策㗎。譬如你而家都係因為留學生多，中國有錢，喂第日如果佢冚期冇咁多錢，冇咁多留學生嚟，其實我覺得都會有影響㗎喎。 咁係去返一個好簡單嘅經濟問題啦，你真係。supply and demand 咁你 supply 又越嚟越多喎，貓姐覺唔覺啊？雪梨尤其是 hotspot 嗰啲咧，得閒啊，得閒啊 ，closing 咁樣。 哇！我講笑，有啲真係開槍去握手嘅喎。 我見過 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個世界即刻和諧咗好多。 唔係啊，見過有啲係喺呢個 lobby 啊。有隻槍係望住個 lobby 都夠膽死嘅，真係可以敲槍叫你屋苑。 有 city 有啲好似大學公寓咁添，你有冇見過啊？ 咩叫大學公寓？ 你知唔知大學嘅宿舍咁囉，啲門呢一樣嗰啲宿舍咁囉。我入到去以為入咗宿舍囉。 一梯廿伙嗰啲囉。佢每個收你六七廿萬咁囉。 是啊是啊是啊，你买嗰啲好多一房 unit 都系好似成间大学宿舍咁嘅，都唔似一间真正嘅屋咁咯。 咁有啲而家啲开放式厨房有啲冇 counter 都几似噶，即系冻墙开个窿咁啊升盘咁样，系咪先？ 哇，最奇迹就系有啲咧个洗衣房喺个厅度啦，唔知有冇见过？ 见过啊，无啦啦即系衣柜隔篱系洗衣机，唔系啊，嗰阵系 洗衣房喺个厅。 嗰陣我就睇 Rhodes 嗰啲先多奇蹟啦，就係即係一開門口就係房入去先係廳喎，好得意喎。 我好多新樓 嚟喎。 我見個 Wall Street 有啲奇蹟仲勁喎，佢一打開門係條樓梯行落去囉。 幾好啊，即係呢個好似琴日鬱敏節目咁講呢個咩窗口當門口，一開門就撲街。 一開門真係你夜晚你唔開燈會撲街喎，一開門樓梯嚟喎。 使唔使咧？好似咧九品芝麻官咁欢迎你扑街整张地毡。 我就唔明点解新楼咁中意整条楼梯嘅，好多新楼都好兴噶。咩格局嚟嘅呢啲系？ 咩乱画啫？喂，但系嗰个盘咩系咪啲唐人热点嚟嘅？ 你问紧 Sam 啊？ 咩啊？唔系啊，一开门有楼梯嗰个啊。 哦，一开门有楼梯咧，以前就唔系唐热点嚟嘅，而家就系唐热点啦。而家 Wall Street 系成咗新嘅唐人热点，哇，仲有一大片仲未开发喎嗰度。 喂，专系卖俾啲老婆住啊，希望佢碌落去。 咩啊？卖俾大婆住，欢迎你。 卖俾大婆住，冇错。 系啦，几好啊！扑街死。 我打中年三大快。 咩啊？但系冇傻啊，大佬变咗空宅喎，你卖条卵啊！ 我后 空宅 啲人啲鬼佬唔 care 嘅，啲鬼佬唔 care。 會唔會聽過咧 ？Maruba 有間空宅啊？ 點樣嘅？ 哇，好抵喎、啊！幾年前冇人要、啊。 發生咩事啊？奸殺案啊？ 唔係啊，唔知道老公殺老婆定咩嘛？喺 Maruba 嘛？ 屌，黐鳩先！喂，節目 嘅、啊、 節目差唔多，下集再講好唔好 ？OK， 好多謝大家。 OK， 多謝 Sam， 拜 拜。 Bye bye。